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播出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易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并且通过这个舞台展现一个属于年轻人的自己的魅力的一个平台。 大家好，我是王松，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呢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 嗯，好的，各位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000赫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想就是先聊一些情感话题。 这大过年的干嘛呀？ 对， 这么扎心呢。 因为前几天吧，就是我们一直在盘点说2017年的计划完成怎么样。其实很多我们都提到了感情的计划完成怎么样，就是大部分的嘉宾，包括我们的好朋友环环同学呢，也是表示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的完成进度。所以今天我们想先来几个稍微扎心一点的情感话题，勉励大家赶紧找对象。 这个我们是 一个替 爸爸妈妈操心的节目啊。叔叔阿姨，你们喜欢我们吗？ 一定特别喜欢。就你们一天巴巴的老聊这些扎心的话题啊。今天想跟大家先盘点一个稍微甜一点的话题，咱们先不找虐，先不找这个拍板砖的感觉，先找一下就是被刺激被虐心的感觉，好不好？ 哇，就是说 你反应慢了半拍，我恨。 就是说用别人的甜蜜感情来就是让大家知道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很美好的感觉。 就说最近吧，我抛个砖啊。 对，你最近是受什么刺激了？ 因为走在节目当中啊，不管是说彤彤啊，还是大佐，总是说我们这个女主播小姐姐啊，现在单身什么什么的，有一种大型交友给王松介绍对象类的节目。然后最近呢，也是被一句话撩到了。就是有一个男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是9，那你觉得你是数字几？ 那我数字10，你出不进。 我比你大，对吧？然后我是说，那我是数字几啊？我就是说这个问题好无聊啊。 怎么答就应该。 然后那个男人说，如果我是数字9，你就是数字3。想一想， 9除3还是3啊？ 对呀、他说我除了你还是你。 哇、 有没有觉得很会撩？ 对，就是这个套路有点多。就是但是你觉得你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第一反馈是觉得哎呀有点套路，然后有一点抗拒，还是说哎确实很戳心，让觉得暖暖的？ 我觉得啊，如果说听到这种甜言蜜语，第一反应就是说套路我，那多可悲啊。我们还是要相信爱情， 美好的， 相信美好，对吧？ 对， 虽然冷静下来觉得是不是有点花言巧语，但是当时那一瞬间是很甜的啊。这是我遇到的，我相信咱们身边很多女生啊都是被男朋友宠出来的小公主。我们今天也分享几个特别暖心的别人家的男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哎， 我先来一个好不好、 嗯、 先说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说呀，就是你看到这个季节寒冷的冬天了，还是把这个冷冷的狗粮拍在我们的脸上哈， 还胡乱的拍， 对，说这是一个啊，这个什么她男朋友比她小3岁，然后之前一直想买一个、嗯、就是大红色的那种硅胶的手机壳啊，之前她是就是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个山寨的，花了30多块钱，可是呢就是等快递到的那天她亲自跑到底下，然后就是其实她是觉得呀，就买了一个不是正品的东西，觉得就是收一收玩一玩就好了、嗯、可是她男朋友就是对着她的脸还有嘴巴就啵啵啵啵啵亲了十几口，就是把她当宝贝一样宠着。 点在哪儿？ 点在就是虽然我没有说付出很多的金钱去买一个小心意，可是男朋友却就是如获至宝，就是一直在抱着她亲，然后一直在夸她， 觉得是个心意啊。 对，内心冰凉的人听任何虐心的故事都是觉得是跟他无没有关系的。 我无所谓啊，因为我是那个三呐、啊。 哦， 除了我都是我。 哦， 哎呀，不要这样子了，是不是单身狗觉得很凉啊？ 哇哇、 啊！再分享一个， 还有一个 比较暖的、 嗯，说就是这个有一天这个女孩说，哎呀吵架了，突然哭腔。啊，这个男朋友哭腔对我说，哎呀我会长大的，我以后会怎么样保护你，怎么会宠你，怎么会照顾你，我情商低啊，我怎么可以慢慢改。还有一次视频说，哎呀我能不能一直做你的小朋友，一直宠着你，一直念着你。然后现在两个人异国恋了之后，还是会通过就是电话和视频的方式沟通、嗯，其实我不知道之前松松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说看一个男生是不是真的爱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你，那就看他在你身边是不是经常会就是是变成一个小孩子。如果说他的在你面前永远是一副非常成熟的样子，那证明他还是不够爱你。假如他在你的身边是一种、嗯、就是感觉一个小男孩一样大大咧咧的，然后甚至说有点你觉得有点嫌弃他的感觉，那可能他就是把心交给了你，把最真实的一面交给了你。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女生总说，哎，这男生很幼稚啊，他在我面前怎么这么幼稚、 嗯、 要想也许是他是非常信任你的、 嗯、 如果一个男生他不喜欢你，他不爱你的时候，他真的会比你的爸爸都成熟。 对，你看这还有一个例子，说这两个人已经结婚了哈，说她老公已经比她小2岁，她觉得啊、嗯、就是偏照顾她可能多一些、嗯、当他们儿子出生，现在儿子都5岁了，她儿子和就是她老公现在还会看到一个陀螺、嗯、还会大声喊出击吧火焰杯， 我的天哪哎，其实想象一下这样的环境也很美好， 超美好啊。 因为工作已经很累了，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不得不装得更加成熟、嗯、扮演着要在工作当中一丝不苟不能出这个差错的一个成熟的人。 对， 所以说回到家里能卸下包袱，把自己那个童心未泯的一面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棒。 嗯，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一个男生啊，也不知道他在情感方面有什么样的经历啊、 嗯、 今天我跟彤彤也先抛点砖啊、 嗯、 一会儿我们听这个嘉宾怎么说，我们再分享一条好不好，一会儿再让嘉宾来。 刚才说了一个是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男朋友很甜、嗯、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那种朦胧的美好、 嗯、 其实我觉得上次我们跟一个嘉宾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也聊到这个话题，说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你觉得热恋期是最美的，还是说两个人没有挑平那颗关系，两个人正在处于那种互相有好感、 嗯、 但是呢两个人还可能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来交流，哪个阶段最对，哪个阶段最美好。松松你是怎么觉得这个 应该是暧昧 暧昧的时候有神秘感。 暧昧期的时候、嗯、我曾经就有一个啊，就是在双方都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真的是放假了3天吧、 嗯、 基本上大家手机都是不离开的，从早到晚、嗯、然后甚至连洗澡上厕所啊，好在我的手机不做广告啊，是防水的，基本上洗澡的时候手机一响还要再这样烟雨蒙蒙的时候啊，要这样发信息，就是觉得可能是在对于对方发过来的信息你没有及时反馈的话，对方会觉得有丢丢的冷落，而且怕打乱了你们聊天这种很好的一个节奏。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那段时候是最美的，也是不停的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去、 嗯、 让对方知道你有多好的一段时候。 你会特别期待说给他发了一条微信，你就是永远就是在处于暧昧期的时候，大家都爱发问号的句子，就是那种你可以让他参与进来聊的那种问题。 对，一定不是说你吃饭了吗，我吃了就没了。 对， 一定是说吃了 我吃了吗， 你 呢， 你吃了吗， 或者说我吃了你喜欢平时喜欢吃什么，晚饭你今天晚上吃什么，都是一定是这样的话题、嗯、而在另外一个人等待另外一个人回复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很焦急的过程，就是度日如年，很期待说这个手机噔一响就想，哎呀会不会是他发来的，他会不会发什么表白啊什么之类的语言。 我曾经很想把所有的这个微信的声音都关掉、嗯、全关成静音，只留他一个人，这样的话他 区别了 一想 响，我就知道是他发来的，而不是说特别期待然后拿起手机再看一眼然后再放下那种的感觉。 对，这种经历我估计大家都经历过，但其实呢，我们也是 一把年纪了吗？ 对，但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啊听话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吴老师的账号上，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也是提到了说和暗恋很久的人聊天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也是念几个网友的留言吧，好不好？ 好， 第一位朋友说，每一次发消息都是会赌上这一天的快乐和不快乐，就是他回，他好好的回啊，关心你，这是快乐的一天。如果他不回，回了一些很冷落的话，那这一天注定就是不快乐的，甚至好几天都不快乐。 暗恋，尤其是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分享完能代表着很多人的一个心情，但是确实是挺让人难过的。就是说暗恋很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是你却乐此不疲， 很心疼啊。我觉得就是一次两次可以，但是如果长久的是得不到回音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转换一个思路。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照顾好自己， 但是你没有觉得不管是说我们做事情或者在谈感情当中都应该有着不撞南墙 坚韧不拔是吗？ 对，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精神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 对吧？ 因为我是觉得呀，就是因为我现在就觉得随着自己年龄的长大，我觉得就是感情世界中啊，包括自己的身体各个方面都要学会照顾自己的感受，让自己觉得让自己变得幸福一点。假如说就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就像是我走99步你走1步，我就可以就是跟你在一起，但是我走了98步还没看到你任何一点点想要往前迈一步的勇气和一点点的趋势的话，那我可能我真的会是那种就是剩下那一步我不走我也不后悔的人。因为付出太多之后，就可能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吧。 很多人的这种失望都是慢慢积累下来的，谁也不是说一瞬间啊接手一下马上就放弃了。 对，是长久就是积攒起来的失落足够重了，你才会觉得哎呀该放下就放下吧。其实放下之后可能海阔天空，可能会遇到一个新的人。对，因为你在放弃的就不舍放弃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错过一些对的人，你会觉得哎呀我心中还有他，我不可能接受别人，但是有可能这个过程中真的会出现对的人，何不好好的把握珍惜一下呢？ 所以说放弃的这个节点或者是一些缘由啊，我觉得还是说各中的利害关系自己去拿捏，可能是 对， 千万不要说是哎呀他今天不给我回信息我就不再理他，或者说他今天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再理他。 对， 而这个节点呢需要自己来把握。 对， 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会听周围人的意见，跟闺蜜讲，跟朋友讲，甚至跟父母说，但是要记住，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你跟他，他跟你的感觉是你们自己私属的这种的一种情绪，所以说不管是啊，我觉得是能不能进，能不能退，或者是该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个点应该你自己把握。 对，其实刚刚我们聊了这些是心理的状态，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特别贴合我当时的一个心理的感受。 你说出你的故事。 来，我就念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很小心翼翼的斟酌每一个词，揣摩他的每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让话题让聊天不会那么尬。没办法，在他面前总是再沉稳再就是再骄傲的人都会变得卑微的手足无措。其实我不至于手足无措了，我会就是我不知道聪聪会不会这样，我估计大家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就是他可能发来一句话可能总共就3-4个字，你会揣摩半天这话里会不会有话。对， 甚至他发的一个表情你都在想这是什么意思。 对，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或他喜欢我了，你会心里会想。但是我觉得我在发的时候也是会有的时候会一语双关，会就是这个话中会有话，就是我表面的对你的关心，他其实心里有我对你还挺喜欢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听你说的都觉得好累好累啊。 你就是揣摩你觉得累是吗？ 对对对，我不想听你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也是一个男生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彤彤的这个观点，我们也听一听。当然啊，我觉得感情当中最美好的阶段，无非是先是说是暧昧，然后热恋，到中间的这个争吵、磨合、怀疑，它都是一定的阶段。 对， 但是通过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走向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呢，今天啊，我们也找到了一位我们的嘉宾啊，我们今天嘉宾呢，也是其实也算是我们的同行了啊。 传媒行业的。 对对对，然后 其实我们先想问，就是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做个自我介绍之后呢，我们来问他一些情感话题。 来，请我们今天的这位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跟我们的网友认识一下。 嗨，我看这边就可以吗？ 对， 嗨，大家好，我是袁野，然后我其实也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我是一名电影和广告的摄影师。对，大概是我的情况。 在你来之前呢，这个我跟张彤今天铺垫了好长的时间啊，他今天不知道是被怎么虐了，一直在聊这个感情的话题。我们今天也是说男朋友很甜，是一种怎样的感受？那么啊，我一来我们就八卦。 先问这个问题吧，好不好？先问一下，你平时生活中是不是一个很甜、很会制造浪漫的人呢？ 我不是， 我就这么直接， 我不是， 离这个问题远的，这跟我没关系， 对对对， 这不是我的世界。 那你现在是在恋爱中还是寻找恋爱？ 我现在是不谈恋爱 啊，在事业什么？ 哦，对，事业 对，因为平时也比较忙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有时间，然后就可能没有太多精力在这上面。 嗯，那既然说聊到了你的事业，聊到你最近在做的事情，那其实刚才他也提到说是传媒行业哈，那最近就是你一直在做的是就是传媒行业里面的哪一个类型呢？最近有什么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实因为我一直在之前在电影学院上学，学的是摄影嘛，所以我有很大一部分的东西是做关于摄影和影像这一块的。然后大多数我们我是主要做制作方面，比如说包括拍摄或者一些这种东西。 嗯。 然后但是因为现在新媒体时代发展很快嘛，包括一些新媒体的整合营销和传播也很火，所以也是在这个其他的领域也开拓一些，包括一些学习和一些业务也是这方面的吧。 哦，还是很专业的，他提到，我就一直在大脑在运转啊，他在说什么。 其实我看到他这边有一个说是有一个关键词是说他非常的热爱胶片。 对，因为今天比较着急，所以就没带。 没有关系。 然后，但是因为最早我们是学摄影的，可能现在跟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学摄影的同学会不会像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会有会有一些就是最基础的东西，就是包括一些胶片的洗印啊，或者可能一些这种比较基础理论的东西。 嗯。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就留下对这个东西的喜爱，一直保留到现在，可能作为一种爱好了。因为现在这种东西介质不在生产中使用了嘛，所以可能它的艺术的东西比它远远的载体的东西更多嘛，所以可能有时候更喜欢吧， 是一种情怀。包括最近我看就是这个章子怡他们的新拍的，就是之前12年之前拍了一部影片，也是一个胶片电影《无问东西》，最近要上映，也是引起了很多人对于胶片电影的一种就是怀念啊，一种思念。那其实说起胶片了，我觉得就聊聊摄影吧，好不好？聊聊摄影，你就是既然你是专业，就是做这个的，就是学这个的，那有没有说比较难忘的摄影作品，背后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曾经就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然后我和一个当然现在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嘛，是一个青年的导演合作了，拍了一部电影短片叫《孩子》嘛。然后这部电影短片就拍摄很辛苦，因为可能是那种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短片，所以肯定在制作包括时间周期上不能允许你非常舒服的去做。 嗯。 然后完了就是那一段拍摄的时间的经历非常辛苦嘛，大家都基本是通宵就是这种干。 嗯。 然后但是结果还是非常好的，这部电影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那个我忘了是在哪儿了，然后但是是在首映的时候是和薛浩峰的师傅一起同播的，因为他是长片，我们这部是短片嘛。 嗯。 然后也拿了很多关于国际电影节的奖什么的。 哇哦。 你当时有到那个颁奖现场吗？ 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别的片子在拍，所以很遗憾也没有去，但是导演他们也去了。 就是我们嘉宾可能是一个不太注重曝光的人， 有才华， 对，还是在专注于作品当中啊。那平时比如说你这个胶片也是自己要在这种黑白的那种房间里自己来冲印吗？ 得看是什么，因为胶片有尺寸不一样，就比如像卷的这种，就是我会专门拿到就是帮我老洗胶片的那个人去那儿洗。但是比如说像单张的那种4:5或者5:7这种底片，我会自己来洗。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很好，然后慢慢的洗着看的这个照片里面的影像慢慢浮出来，自己再拿镊子甩一甩，好有电影里面。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胶片就是很多人喜欢胶片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在电影的就是镜头里面看到过，说就是洗胶片的一个过程，包括它成像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奇妙的、很梦幻的一个过程。 是，也是本身也是一个艺术过程。 对， 而且现在很多人拍照单反，然后现在最方便的是智能手机，各种调、各种对焦。 直接咔咔咔就可以拍， 然后不喜欢就删。像以前胶片可能每一张都要精心的构图，因为一张就永远定格在那儿了。 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平时喜欢拿手机拍吗？会吗？ 就这个问题也会被问很多回，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摄影师，然后那你平时用什么器材？然后那其实问到我这时候，就像刚才您问我这个问题，就其实我就比较喜欢用手机，因为我其实觉得影像这种东西，你不纠结说你用什么材什么介质，比如这个东西专不专业不重要，但是其实你在关键时刻拍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就行了。所以我有时候谁也不会背着那么多复杂或者专业的器材满街跑。 而且就像这个演艺圈，像黄渤啊，他就是喜欢用手机拍大片的，看到没？经常给那些女明星拍摄很多片子都是手机拍的。 嗯。 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拍立得， 我总觉得那个照片出来那一刻、 女孩都会比较喜欢那 个瞬间，它还有美颜效果，然后就 关键是美颜效果、啊、 哎，讨厌了，人间不拆啊。也是慢慢感觉一张相纸出来，然后白色慢慢慢慢出来这个影像的那一个瞬间是很奇妙的，在底下再签上字、 对， 往往我们就是希望用照片或者是用胶片这种的留下的是一段回忆嘛。 对，那其实刚刚聊了胶片哈，就是说胶片的话就要稍微的在拍照的时候审慎一点，就要选这个结构啊什么什么，包括这个构图什么之类的。那你平时喜欢拍景还是人还是什么？偏好拍什么？ 我其实拍纪实的作品比较多，就是所谓可能会有一些、会有所谓的赋予一点那种意义的东西。就比如说很多年前北京胡同不是开始拆迁嘛，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周围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老北京人，然后就可能看到一些很就是一些可能会有带有历史感的东西拆掉了，会觉得很可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会可能每周末约出来一起拍一些所谓的扫街嘛，然后记录一些自己想拍的东西，然后可能希望也能为就是这个过程中能做一点贡献嘛，然后 留下一份记忆。 对，然后可能就会拍这种东西比较多。但你拍这种东西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样东西。那么你越来越喜欢这样东西，可能从开始你不知道你在拍什么，到后来你可能有了方向，你可能看了很多这方面大师的作品，然后你可能慢慢的就会在这一块儿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能就会越拍越好，可能会越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吧。 嗯，有艺术思维。 那拍摄有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 我其实去过很多地方。 比如说 比如北边最远去过漠河，然后南边呢肯定是海南海口，但我没去过再往南啊。然后东边可能去过什么威海烟台，什么潮州福州，然后西边就去过什么霍尔果斯，就是中国最、 那这基本上四个点都 把中国的四个级都已经去过了。 他是说最北最南，也就是说中间还有很多城市他也是经过。 对，就基本比较大一点的，或者可能有一些可以拍东西的地方我都去过。 那我还是挺期待他的这个，你有没有就是想办摄影展的一种想法？ 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办一些展，但是可能因为办展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麻烦。第一是比如你选择有没有场地，第二是你的这些作品你肯定是要把它洗出来，如果胶片的是要放大，然后如果是数码的肯定要微喷什么的，就是这种东西会很复杂，所以也不会轻易办个展。就当然前提是也没有机会可能就是这样大面积的去展一些作品什么的。 我还挺想通过你的照片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啊，是不是？你看全部都去过了。 你不可以用自己的脚步去走一走吗？ 去找脚步丈量，我也忙啊，关键是 我看到他这也分享了，说是曾经被丢在雪山，这是怎么一个悲惨的故事呢？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在那拉提草原，就那拉提是在新疆非常美的一个被称为空中草原的地方嘛。然后完了那个时候去拍，然后但是大部队那个时候就是我是站在一个山口的入口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想拍一个整个山口的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无人机飞起来了，但是无人机基本一飞可能会有五六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度，高度肯定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会飞得比较远。然后飞得比较远之后，你拍完之后你不是马上就要走了，你要把飞机拿回来，然后但是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为车队在行进嘛，它不一定会等到你，然后车队可能就往里开了，然后这个时候前车以为后车收我，然后后车以为可能我自己还有车，然后这样就把我错过了。然后等我就当然我也没有多想，就先拍完了之后，然后就啊好美好漂亮，然后下来之后，然后一回头看周围也没有 光顾的过瘾了。 为什么那么美呢？因为万里无车啊，大自然的景象呈现在面前。那当时有没有一丝丝的害怕？因为 当时也特别巧，就手机也没有电了嘛。 好巧的一个故事。 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觉得他们往里走了嘛，然后但很担心的是可能那个伤口里面会不会还能出去，这样出去的话呢可能我就真的出不去了。 对， 然后但是也在想，哎呀反正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就把飞机带上，然后就是沿着那条路一直走了可能四五公里走到山里面。然后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当你真的身临其境到那个情况下，周围就是像周围你没有任何城市的这种喧嚣，你到了这个环境中，然后你听到就是水流的声音，听到鸟叫的声音，然后那种感觉其实你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你觉得自己可能是脱离了一个时空，感觉 哇，我觉得他已经到了 他太淡定了 一定的境界了，他 有境界了。 你想这个故事如果在这个我们新闻中看到，那都可能会被评为一个事故了， 对， 丢在雪山，没有车，手机没有电，但是他能够非常心静的自己走，还看看周围的环境。 对， 我们一会儿就拜个师。 对，这份心态值得去学习、啊、 太棒了。 我还想着说有没有什么那种求生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这个题材也可以拍个电影， 我们想给他挖， 但没想到如此淡定。 但是他把我们教育了一番。 嗯，那你最近在拍的这部，有最近在拍电影是吗？ 最近没有，最近在拍一些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啊、嗯哦，好吧。 商、嗯、你们挑模特之类的吗？ 你想干嘛？ 我想推荐他一个，有拍那老年保健品的 啊。有，我知道了，我懂了啊。我其实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要拍什么作品的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最近其实前两天拍了一个义乌的一个中青旅的一个类似那种度假村的一个形象宣传片。 嗯， 然后完了。最近回来在做后期嘛，然后 你在拍这个的时候你会格外强调什么呢？就是拍一个旅游的宣传片你会格外强调什么？ 就是其实可能在传统中就是、大家拍这些东西可能感觉的东西是更希望把就是这里有什么，比如酒店多好什么这些，或者 水有多清 啊，对对对， 蓝、 可能想展现 对， 但是其实往往现在从就是大家的接受程度，其实大家不太在意这种东西，大家可能希望看到这个片子本身带给你生活的这种质感的东西。 嗯， 比如说里面的人物的一些比如说那种状态或者一些情绪、这种东西能不能和你个人达到精神的共鸣，也许就会影响你去那个地方来玩一玩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真正打动你了、你就会真正去了，因为现在太多太多的地方就是同质化了嘛，就是太一样了、所以说真正有一个哪怕一个很细微的一个点，哪怕是一块砖，你觉得这个地方能让我想起家，那就是我可能去的理由。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消费者啊，品味是更高了，然后选的地方也更刁了，只能是这么说。 对， 单一的图片和一些景色是吸引不了了，所以说只能是精神上某一个点契合，那就看我们这广告能不能 get 到我们消费者的那个点。 我是反正是非常期待原野的作品、就是期待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因为今天时间确实非常紧张、以后有时间再把你的作品再来我们的播后点，就将这个平台上进行展示。 好 吧， 多来做客。 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56，今天时间也到了，也再次感谢原野，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美食故事。那我是张彤， 我是王桑， 咱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